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了。接下来呢，当然要有请我们的一起去旅行的小伙伴闪亮登场了。哇，闪闪亮的丽华，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丽华你好。刚我们提到这个旅行啊，有的时候旅行真的也会有一点点麻烦嘛。 没错， 我们之前好像也聊过，你要花钱， 嗯， 你还要腾时间出来，你可能还得制定一些这个计划啊、 次数 等等等等的啊。 嗯、 那丽华觉得，你抛开这些烦恼的话，旅行好处有什么呢？ 旅行的好处啊，旅行的好处，我感觉就是能够为以后有可以有一个值得回忆的一些东西吧，回忆吧，就是给自己留一下美好的回忆。 你这是发自内心的吗？ 啊，是的，是的。 你说的一点都没有底气。 我真是内心的，因为就是韩国人他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旅行剩下的就是照片嘛，那照片就是装有回忆的一些东西嘛，其他什么都剩不下。对， 哦，我感觉是吗？ 嗯， 你这说的好悲观的感觉。可能有的人旅行的时候呢，他比较在意的是吃喝玩乐这个过程，对吧？ 没错。 其实有的时候呢，也不要觉得啊，那我是不是太肤浅了呀？也不是的，你想啊，吃喝玩乐那不是也是这个美好的回忆的这个内容之一， 对， 对吧？嗯，其实真的是这样的，旅行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心累心烦的地方，但是呢，人们还是很喜欢旅行， 没错。 为什么呀？因为它就是让我们会得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放松啊，或者是快乐呀等等，所以这些好处呢，可以让我们去忽略那些缺点，这就够了，对吧？ 对。 那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对吧？ 对，没错。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一个其实有很多看点集中在一处的一个地方。 嗯， 那首先呢，那里是有非常非常优美的自然景观， 哦， 同时那里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像是一个小村落的一个地方哈。 嗯， 大家可以在那里欣赏艺术作品，同时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体验活动。 哦， 是哪里呢？ 对，这是哪里呢？ 那里就是位于京畿道坡州市的嗨里艺术村。 嗨里艺术村， 没错。 啊，这个名字一听也是很有这个，是不是啊？西洋风味， 没错。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这里了。 好吧。 听说呢，这里也是各位大艺术家们实际会在里面生活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嗨里艺术村的整体面积非常大，是大概是150,000平啊，还是这个韩国的平啊？ 乘33就可以了。 乘13.3，对，平左右。那是韩国国内规模最大的艺术村，它是建于1998年的，已经还是有点历史的了哈。 已经20年了。 没错没错。那这里还有包括画家、音乐家、作家，还有一些建筑家在内的380多名文化艺术家在这里一起生活，共同生活。那这里有一些画廊啊、博物馆啊、展厅，还有演出舞台、咖啡厅、餐厅、书店等等。同时呢还有各种民俗和艺术品的商店。那很多可以供游人去欣赏的一些看点哈。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所有的建筑物都是国内外著名建筑家的作品。那因为这个建筑的原则都是在不破坏大自然，尽量让建筑和周边环境非常自然的相融合而设计制造的。那建造的哈，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特点，所以呢这里还会经常举行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展等等活动，有很多看点和玩点了，所以适合家庭单位或者是情侣们前来游玩。 一听的话，这里就是一个艺术的国度。 对，艺术的国度。对， 因为刚才也提到了，不管您是从事哪一行的，只要是跟艺术沾边的，你可能都会在这里看到相关的一些艺术家。而且呢建筑本身就是这些建筑家们的一些 作品， 优美的作品，对吧？所以来到这里肯定会觉得哇，整个一个非常非常浓厚的艺术氛围就出现了。所以有很多的广告听说也会来这里取景拍摄。 没错没错。这韩国在这里韩国的很多广告和电影电视剧都是在这里拍过的。那我们非常熟悉的来自星星的你，也在这里拍摄过一段场景啊。是金秀对，是金秀贤和全智贤约会过的地方。 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呢，又可以找到这个当年欧巴的风采了。 对， 当然还有这个美女全智贤，对吧？虽然她现在已经生了第二个孩子了。 对。 那听起来真的是充满了艺术气息。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啊，韩国的景点可能大家一直听我们的节目都会了解到，一般都会在每周一的时候休息的。 没错， 那这里也是这样的惯例吗？ 是的，是的。那这里在每周一都会休息的，所以大家要避开周一去才可以哈。而且这里的运营时间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6点为止。虽然它没有单独的一些入场费，但是我刚才不是说进到这里有很多一些看点和一些体验的活动嘛？ 对。 那进到这里要进一些特别的展厅或画廊，或者是一些某 艺术展览一些馆的时候是需要单收费的。 哦，也就是说您得随身带着一些这个小费用。 没错、啊。 那我觉得这里的看点真的是很多，因为刚刚在介绍概况的时候就已经觉得是包罗万象，你看有建筑类的，也有这个美术啊，甚至还有咖啡厅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可以把整个这个村庄啊，或者是村落，就把它看成是一座美术馆或者是展览馆这样的感觉吧。 没错，那刚才也跟大家说过哈，这里的所有的建筑都是由国内外著名的建筑家所设计的、那为了建筑的整体风格，刚才也提到过哈，都能够非常非常亲近自然， 对， 但是尽量能和自然融为一体呢，所以建筑的高度都是限制在三层之内、对，不能超过三层。那所以呢，这里有很多建筑都是其实这里的很多建筑都是获奖作品、建筑界的获奖作品，所以有很多专业去学建筑的学生特意来这里参观学习的。那其实大家来到这里的话，单独欣赏这些建筑也是非常有趣的哈。 对啊， 那很多建筑都是非常非常独特的，是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难接触到的一些特别的建筑。那这里有被选为就是我们在临死之前一定要看的世界建筑1001的一个美术馆。那还有用被就是稍稍腐蚀过的这个铁去建造的这个陶艺展厅、还有被这个苔藓覆盖的，就整个建筑哈都是被苔藓覆盖的这个影视工作室、还有用这个杉树和整块大玻璃建成了这个画廊、还有这个一个建筑是它的院子呢是直接通向这个树林的，很有特点。 所以你看这些这风格不同的建筑物呢，的确让我们走在这里只是看一看这些房子、就会觉得哇很漂亮。 没错， 更重要的是这些漂亮的建筑呢里面它们都有一些不同的功能。 对对对、 刚才提到了可能会有展示馆、会有美术馆、 画廊啊， 对啊、咖啡店等等等等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几个吧。 没错，因为这里的建筑不是空楼啊， 对啊， 里面都是有内容的。那有举办各种展示的这个美术馆和演出的场地、同时这里还有一些书店啊，还有博物馆以及音乐厅、当然了，好的餐厅和咖啡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 而且这里的地方的设计，每个设计都不像普通的建筑，都非常非常的特别漂亮。而且站在外面看这个建筑的话，你会不由自主的想进去去逛一逛。 也就是这里的可能每一个建筑物都是一个看点。 没错， 每一个建筑物里面呢都会有内容的。所以来到这里玩的话应该是你得腾出来一整天的时间吧。刚刚提到是早上10点开始，对吧？你可以10点就要去了。 对，而且喜欢拍照的去玩摄影的人也可以来这里去拍一些很特别的建筑。 也是，每一个建筑都是一个风格不同的一个风景画。对吧？ 对， 而且你进去的话呢又可以有不同的一些布景了。而且呢刚刚也提到有这咖啡厅。这里的咖啡厅呢也是很有特色的，并不是说我们平时在外面看到连锁的统一风格，对吧？ 那有一些专门展示很多，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摄影哈、有专门展示很多摄影作品的咖啡厅，还有专门制作手工巧克力的咖啡厅、那也有和博物馆相结合，还有和书店相结合的咖啡厅。那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朴主播、一般喜欢什么样的一些咖啡厅？ 咖啡厅其实我喜欢安静的，就可以 安静的啊、那这里是肯定都是安静的。 因为去咖啡厅的时候呢，可能在韩国的话，大家如果来过韩国，就可以发现在咖啡厅里有很多人都在学习， 对， 或者是工作， 对对对、 所以它更像一个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没错。 所以喜欢那种座位不是特别密集的，要不真的像图书馆一样了哈， 对， 不是特别密集，然后呢，音乐稍微安静一点，然后咖啡要好喝的， 好多条件， 对，一般就是这样的，可能 没错， 咖啡厅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呢，都是一个可以去休息的地方吧，对吧？但也希望大家去咖啡厅的时候呢，也稍微安静一点， 对对对， 对吧？当然，这个没有规定说去咖啡厅一定要安静啊。有的人说这就是聊天的地方啊， 没错， 为什么让我安静啊？但是也是照顾到旁人吧，毕竟也是公共场所嘛。提到咖啡厅的话，尤其是这种充满艺术感的咖啡厅，刚才提到了。应该要有那种很有氛围的音乐， 没错，不能少了音乐哈。 是吧？ 其实有一个咖啡厅呢，是在这个艺术村里面是最最有人气的， 是吗？ 是个韩国有名的 DJ 所运营的咖啡厅，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边喝茶喝咖啡，还可以欣赏到一些很多的音乐作品，包括古典音乐、爵士乐，还有演奏曲啊等等。最特别的是，您到这里还可以去亲自点歌他会帮你放的。 对，这个好像是那种复古的一些这个酒吧之类的感觉。 没错 你想想啊，如果说你在喝着咖啡呢，然后 你悄悄的去给你同桌的人点一首歌。当然这个人不管是这个亲人也好还是恋人也好，对吧，你去点一首歌，然后那人喝着咖啡呢，突然间就报名字了， 哇， 丽华小姐有人为你送上一首歌曲，那多开心，对吧， 对， 嗯，所以可以来这里体验一下。 嗯， 那另外呢，我们刚也提到了有一些表演也可以在这里上演，对吧？ 没错没错，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室内的咖啡厅和博物馆啊，这些室内的东西都固然很好哈，但也举行很多很多有特点的街边的演出在这个艺术村里哈。如果大家在这个逛艺术村的时候可以听到好听的音乐的话，就不妨去歇脚，先听听音乐休息一下再启程 也是 没错，而且小剧场也有很多一些小剧场嘛，会在这里这些剧场里举行很多音乐会或者是一些特别的演出， 嗯嗯， 那不仅可以在这样去欣赏的同时，也可以亲自去体验。还有一些陶瓷的一些做陶瓷的一些陶瓷馆，可以在陶瓷作品上去画画呀，还有一些手工制作蜡烛。的香薰，蜡烛香薰的地方，也可以在一些制作皮革的手工制作皮革的一些体验活动，在皮革上去染一些颜色，或写一些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一些字啊， 写首诗，制作送给人家呀， 没错，制作各种首饰，还有一些装饰品送给亲朋好友。 体验活动有很多啊，对吧？ 没错， 对，那大家来这儿呢，也可以体验一下了。 对， 你如果来这儿的话，最想体验的是什么？ 我应该去做这个陶瓷的一些东西吧。因为前不久我的朋友做了一个陶瓷的杯子自己。对对对，然后送给我们周边的一些亲朋好友，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 所以你想还个礼。 对对对，那朴主播呢？朴主播平时这个手是属于比较巧的吗？还是？ 我不怎么做东西，我不知道我这个 手巧不巧， 对，我能不能把它做好啊？但是我特别想体验的就是那个陶瓷，因为它可能这个通过电影了解最早的就是那个人鬼情未了里面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当时就特别想把它给就是转一转，就把它给弄毁了。 对对对，哎，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因为你要轻轻的把它造型以后很漂亮，但是我想再把它造型完成之后呢，就把手指头。这个插进去， 对对对，我也是亲自毁掉，然后再重新再做一下。 这是什么心态？ 我也不知道啊，破坏心理吗？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那个是比较好玩的，对吧？因为它给破坏了以后，再把它重塑， 哎， 又有成就感了， 对对对， 对吧？女孩子应该是还想体验那种蜡烛什么的， 对，香薰啊，蜡烛啊， 对，现在好像很多女孩子都很喜欢这种蜡烛的体验， 对，都会在家自己做的， 对吧？小心这个。防火、 对对对， 冬季比较干燥、这期节目有点跳跃哈、好的，那不过想一想呢，这里真的像是一个这种综合的主题公园吧、你看啊，有看的对吧，我们可以看这些建筑，有听的咱们可以去听音乐，听这个街头表演，还有喝的就是这些咖啡了啊，还有体验的我们刚刚有介绍了很多，哎，有没有那种单纯可以玩的呢，比如说什么这个游乐设施等等的？ 有啊有啊，大家可以进到这里之后呢，不是说所有的东西你要去体验一下吗？只会挑几个你比较感兴趣的，而且这个嗨里艺术村里面有各个这个 gate， 各个就是出入口，都是有这个卖票处的，所以大家可以说是感兴趣的地方去买个票进去体验一下，然后如果不感兴趣的就可以跳过。 对，并不一定是每一间你都要过去的， 对对对， 这样的话真的估计一个星期你也玩不完。 对对，那这些体验如果简单介绍几个给大家的话，就是有一个是复古博物馆 、 会把以前的一些生活的状态啊等等一些东西都展示出来，还有以前的人用过的一些这个东西啊物品啊都会展示出来，然后还有一些玩具博物馆，还有最有特点的就是有这个方便面，就是拉面博物馆。 方便面 对对，因为韩国人特别喜欢吃这个方便面嘛， 对对对， 所以在这里会看到韩国从以前到现在所有的这个方便面的种类 啊。对，如果您这个了解韩国方便面的话，大家可以知道它是挺有历史的， 没错，真的是很有历史。那最有特点的是还可以在这里煮着吃， 省了一顿饭了，跟大家 讲。没错没错，我们的朴主播喜欢吃韩国的这个方便吗？ 我很喜欢，不管是韩国的、泰国的，包括中国 的。 我都很喜欢吃， 都很喜欢。那一般是怎么煮呢？你喜欢吃？ 对，其实韩国人都说煮方便面是有技巧的， 对，有讲究的。 对，大家可以看到韩剧里面啊，煮方便面不光是这个水烧开了放调料，然后捞出来就吃了，它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 我一般煮方便面的技巧呢比较差，我只会放鸡蛋。但是大家知道吗？鸡蛋你放不好的话，它会起很多的沫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